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07集，定心丸。白玉堂将个猫字说得挺小声。 其实 展昭戳白玉堂听得挺开心。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了看展昭， 就没有然后了。 展昭微微眯起眼睛，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翻个身 睡了。猫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 展昭一手扒着白玉堂的肩膀，下巴靠在他脖子旁边。 因为他和你喜好差不多，所以你怕他跟你抢喜欢的东西都不告诉他，不给他看了是吗？ 白玉堂没做声，良久嗯了一声。展昭愣了，随后哭笑不得，又往上靠了靠。 你不是吧，你可是白玉堂。那叶星虽然人是不错，可是真的不能跟你比较啊。 白玉堂听到之后，虽然这么说兄弟不厚道，但是还是很顺耳的。 喂，你以前被他抢走过什么呀？ 我以前养了一只黑猫，本来跟我挺好，后来他去了一趟闲空岛，那猫跟他走了。 你不抢回来？ 那只猫是自愿跟他走的，他对猫从来都很有一套。 白玉堂颇为无奈地翻了个身看展昭，展昭愣了，盯着白玉堂看。 所以你之前心事重重的，不是担心他误会你，或者是担心他被人利用？ 叶星说的好听是讲道理又聪明，说难听点儿，那是个鬼灵精，从来只有他骗人的份儿，谁能骗得了他呀？我就是觉得奇怪，谁会出这种招对付他？现在看来，竟然是错杀了叶夫人，可惜了。 白玉堂说完，展昭却不说话了。白玉堂看看他，展昭也在看他，良久，白玉堂叹了口气：“ 睡吧。” 他抢走了你一只猫，嗯。 白玉堂望天，最终还是说了实话。 他抢走了我很多猫。 很多？ 我好吃好喝喂得挺好，他一来那些猫都跟他走了。 展昭盯着白玉堂看了良久，忽然爬起来翻一旁的兜子，没一会儿就见他翻出了一个纸包来。 什么？ 展昭拿出一颗来塞到白玉堂嘴里。白玉堂不解，嘴里的东西甜甜的，还有点山楂味儿。 山楂糖？ 这是之前小四子给展昭吃的糖果，什锦的、水果糖，什么口味都有。白玉堂这颗酸酸甜甜，正好是山楂味儿。但展昭却是摇了摇头：“ 不是。”“ 那是什么味道啊？”“ 这不是糖，是药。” 白玉堂不解地看着他，甜的不是糖还是药，就有些好笑。 什么药啊？ 定心丸。 白玉堂走了个神，差点把糖吞下去。展昭适时地伸手轻轻拍了拍他胸口，凑到他耳边：“ 那些猫都没有眼见罢了，这世上总有一只猫是死心塌地黏着你，不会被拐走的。” 白玉堂一愣，展昭说完翻身盖被：“ 睡觉了。” 这回轮到白玉堂不肯睡了，凑过去握着展昭肩膀，下巴贴在他耳侧：“ 你刚才说什么？” 好困啊。”“ 猫儿，定心丸还有吗？再给我两颗。” 白玉堂摇了摇展昭，展昭索性将一包糖都给他。白玉堂拿着糖纸包看他：“ 那我吃一颗，你跟我说一遍刚才的话。” 展昭扯被子蒙头，露在外边的耳朵绯红。 哦，我吃第二颗了，我准备吃一晚上，你也说一晚上给我听啊。 吃一晚上糖豆，甜死你。 次日清晨，展昭醒来就看到床边白玉堂那俊美的脸。展昭揉了揉眼睛，视线清晰，只见白玉堂已经穿戴整齐，就这么靠着枕头，拖着下巴盯着他看，手边一包糖。 你干嘛？ 白玉堂微微一笑，伸手轻轻一抚展昭脸颊边的一缕头发。 你应该说玉堂早。 展昭闻言就一哆嗦，白玉堂这说话语气明显是糖吃多了。展昭就想去把那包糖藏起来，白玉堂赶紧揣在怀里。 我的？ 展昭无语，堂堂白五爷揣着包糖跟保卫似的。外边人声渐渐喧哗起来，看来大家都醒了。展昭坐了起来，伸懒腰，神清气爽。白玉堂靠着枕头看着眼前的猫，所有会武功的人都说展昭骨骼清奇，适合练武，尤其是练轻功有天分。的确，白玉堂看着展昭伸懒腰时露出来的手腕和小臂，持续走神中。 这猫连骨头都好看。 展昭伸好了懒腰，转回身就看到白玉堂斜靠着枕头。世人都说白玉堂是世间少有的美男子，的确。展昭看着白玉堂随随便便这么一靠，拖着头的手腕和小臂开始走神。 这耗子连骨头都好看。 两人正对望，外头有人啪啪啪敲了三声门，随后大门嘎吱一声被推开，小四子探头进来。 摸摸白白， 小四子身后赵普也在，往里一看，好嘛，这俩一副被对方色相吸引的样子，大清早的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小四子可不懂这些，他是有任务才来的，见两人已经起床了就跑了进来，还没到床边就被小五绊了一下，小五尾巴一卷将小四子拽到身边搂住了，拿大脑袋蹭。小四子被小五蹭得一晃一晃的。 猫猫白白，爹爹让我问你们有空没有？ 有空。 是不是公孙发现了什么？ 那书呆昨晚又熬了一宿，今早的黑眼圈比竹熊还明显，说是要十几个轻功好的高手。 要来干嘛？ 他好像累得不想多说话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赶忙梳洗了一下，跟着赵普和小四子出门。院子里天尊阴侯他们一众人都在了，加上展昭、白玉堂和赵普，应该凑够十几个高手了，这还都不是一般的高手，而是高手里的高手。饭桌边，阴兰慈端着碗人参虫草鸡汤，一个劲儿灌公孙。 哎呀，不要仗着年轻就这么熬啊。 是啊，一夜不睡十日不醒啊，你看你那么瘦。 包夫人就坐在众人身边，和诸葛吕仪一起看着厚厚一叠纸，上面写满了字儿，还画了图，看笔记应该是公孙写的。包大人默默地坐在一旁，接受三个做娘的投诉的目光，也无奈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叮嘱公孙早点睡，别熬夜，但是往往第二天起来，公孙才刚刚忙完。包大人也担心他身体，一旁太师还在说风凉话。 我说老包啊，你开封府收买人命啊。 话没说完，包大人桌子底下踩了太师一脚。赵普走到院子里看了看公孙，公孙见他看自己，白了他一眼，随后一扭脸，赵普讪讪地坐在了一旁，端着杯子也不说话，就喝着茶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莫名觉得赵普和公孙似乎气氛不太对，于是展昭悄悄将小四子拽到一旁。 你爹和赵普怎么的了？ 昨晚上 我和九九明明压着爹爹回屋睡觉了，爹爹让我先睡，他在桌边翻几页书，后来我睡着了，今早起来发现爹爹那半边被子都没铺开过，爹爹人也不在，于是我就去找九九了，九九跑去药房，爹爹果然在呢，两个大黑眼圈，然后九九就跟他吵起来了。 他俩怎么吵的？ 九九好大声吼爹爹，说什么开封府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死的也不是你娘，你用得着拿命去拼啊？你有几条命啊？你比麻杆还瘦了，你照过镜子没啊？你累死了丢下小四子怎么办？你不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吗？怎么比猪还蠢啊？人家猪叫一遍不听，两遍不听，三遍也该听了吧？你就是记不住是不是？ 展昭一缩脖子，白玉堂也惊骇。 赵普真这么说？ 九九说了好多，声音好大哦，四周围那些郎中仵作都吓跑了，摸宫几个爷爷奶奶也吓跑了。舅舅还说，以后爹爹再敢熬夜，他在哪儿熬的，他就烧了那宅子，谁跟他一起熬的，他就宰了那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赵普这是发飙了的节奏。 那你爹爹怎么说的？ 爹爹先是傻掉了，后来回嘴，但是没吵过舅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林业火也不知何时凑上来八卦。 你爹吵架竟然会输？ 是啊，爹爹貌似第一次吵架输掉哦。 众人此时脑中都同时闪过一个不厚道的念头，竟然错过了呀，好遗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